好，咁我试完正常嘢咧， 饮多啖先好唔好啊？ 即系正常，唔系紧要，你等你开心未？ 走落啲餸，你 嘥咗啲餸啊！ 嘥咗啲餸， 咪又话 Kevin Ho、Kelvin Y、小贝、Anthony、Chris、Anti 风。共聚会， 点知不听容易成果， 救命啊！ 咩咩事？ 差嘢啫， 即刻忍得住啦！祝过嚟，祝过嚟。 大家好，我是阿迪，你依家听紧嘅系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好啦，又欢迎翻嚟今个礼拜嘅今日讲故仔啊！咁啊，今日系八月嘅十八号，八一八。 嗯。 咦，八一八系咪啲咩日本事件嚟噶？ 唔系， 唔系喎，嗬。 七七卢沟桥。 咁啊，而家就系九一八咯， 九一八事件。 咁系六点钟吓。首先咧，就突然之间咧，有个网友咧，即系晏昼嘅时候咧，就同我讲话，喂，不如讲讲曾树基教授。咁我觉得奇怪，无端端讲曾树基教授嘅咧，哦，咁原来啱啱 Facebook 睇到啊，曾树基教授咧。就64岁就退咗休几年㗎啦。咁、就不幸就逝世。 喔 ,ok。 咁啊讲曾树基教授呢其实就可以咁讲。之前有一集节目呢今日讲故仔里面呢有一集讲联系汇率嘅就讲咗佢都几多嘢嘅。咁、你可以听一听。咁啊虽然你话唔系将曾树基教授嗰个生平事迹啊贡献啊就全盘咁讲晒出嚟我都唔够班去讲。咁但係即係曾树基教授对于香港嘅联系汇率呢確实係居功至伟嘅。咁、佢可以话係当年英国政府系联系汇率之父应该系夏鼎基我冇记得冇记错系联系汇率之父。咁、曾树基教授去 modify 个联系汇率呢绝对就系联系汇率嘅一个嘅之母咁滞㗎啦。咁佢太太亦都系即係专制度经济学家都系专系研究个联系汇率嘅。咁、所以我哋今时今日个联系汇率都仲可以叫守到。咁当然你可以有一个解释就系话冇人攻击你嘛冇、人志在攻击你咁你咪搞掂囉。咁但系即系有之后 modify 囉有强方保证有弱方保证咁亦都系即系理顺咗成个联系汇率制度嘅。咁阿曾教授就离开咗啦咁亦都系一个好惋惜因为讲到成个联系汇率嘅话呢我諗佢系会仲清楚过陈德霖啦亦都会清楚过任志刚啦因为陈德霖同任志刚呢只系捍卫个联系汇率即系佢哋亦都系冇责任或者系冇咁嘅条件去到改善个联系汇率嘅。咁所以就讲嘅嘢唔能够讲太多咁就你可以尝试下听返应该冇几耐即系呢个节目开嘅时候冇几耐嘅一个讲联系汇率嗰个节目 ,ok, 咁我讲咗唔少啦。 ok, 咁讲讲个市啦个市就升夹到你晕阿丁我都话㗎啦夹屎你呀真係。 都未死得住嘅。 因为阿丁呢就好大胆地248呢就沽咗两张世旗。 係啦 ,248 五十几我諗住2020打靶啦我琴日同姚川讲琴日做嘅 ,ok, 咁琴日同姚川讲啦就话咁2527几回返落嚟嘅咁我抵死啦咁已经琴晚即係跟住而家又讲啦琴晚美股升167点啦但今朝早返嚟冇事㗎喎、哦、 今朝係冇事㗎 今朝早返嚟冇事㗎、哦、 今朝我觉得奇怪嘩美股你升成107点 但个港股冇事 个港股冇事喎 係 諗住啊阿的死好命唔通 点知啊 去到晏昼嘅时候嘣、一声夹到你地晕咗出嚟。 唔係因为我讲一讲啦点解我会觉得即係我要沽啦。第一样嘢就係中移动我觉得去到呢啲位即係纯粹几隻即係够啦即 係。96啦大佬。 即係95个几96即係我觉得够啦。第二隻嘅係即係 騰訊 OK， 我覺得13即係130蚊呢啲位，你乘翻5650啊，大佬。咁我覺得點都要回翻落去121、122呢啲嘅。 得唔得啊，騰訊？ 我覺得佢要回咯，你公布咗業績之後，同埋佢都話埋俾你。 佢回咗幾蚊咯，回咗5蚊㗎啦，公布業績之後。 咁點都回多。回多5蚊都有提過， 但佢個業績唔 support 你回多幾蚊喎。 但係佢亦都話咗俾你聽啊，話俾你聽下一季係平啊嘛。 但係佢都係話俾你聽，佢就算下半年啊，唔好下一季啦，俾多3個月你，下半年個業績係有所下滑嘅話咧，佢全年條數都好夠照嘅。 係。 兼且而家佢應該好有機會，同呢個嘅中石化合作搞啲加油站喎，咁如果你話騰訊而家好似話剩低兩個對手，一個就係騰訊，一個就係中人壽，去合作搞，仲同中石化搞加油站。 咁搞嗰個咩加油站啊？其實 即係中石化啲油站咯、 啊。嚇、啊！騰訊點解要搞嗰啲嘢？ 我好激㗎，真係可以搞到。 唔係佢可以搞到啲咩先？ 你物流喺嗰度收貨咯。 哦，即係 交站咁多個喺大陸， 即係佢搞類似即係類似送貨嗰度、啊、落咗去交站度收貨。 係啊， 咁樣啊， 因為阿里巴巴有順豐啊嘛，啊順豐，你順豐多網點極都唔會夠啲油站多㗎嘛。 哦，即係佢全國性咁樣。 全國㗎，好犀利㗎。 哦， 香港都有好多、啊。 哦，所以我、哦、明白，所以哦，因為我就覺得奇怪，騰訊搞乜嘢加油站，佢點試入去？ 係㗎，真係騎呢㗎。 唔係，咁但係我即係你話講起騰訊啦、啊，咁但係有啲嘢估唔到，咪就係只友邦咯，即係友邦係咁衝咗上去咯，1299咯。喂，你問成個市，你問即係成個市咁樣計，你已經其實要死嘅都死咗好多隻啦，係咪先？你隻941斷咗啦 ，OK， 匯豐又唔係好喐得下啦，跟住你其實即係一號同你13號又叫做去到穿咗個位置又牛咗喺度啦。你真正一路 keep 到個市企喺25000樓上嘅係，今日仲要係叫收喺25000樓上啦。第一388不斷去嘅。 388仲有滬港通，佢唔去唔得嘅， 不斷去嘅呢只就。 因為今日就有好多報道，哇！即係啲傳媒好鬼落力嘅喺滬港通呢三個字，好多報道就話有啲國內人咧就等唔切個滬港通，就衝咗落嚟開户啦。咁究竟係咪真係有好多人衝落嚟開户咧？其實日日都有大陸人落嚟香港開户嘅。咁即係大營咗氣氛就係話咧，竟然有班人係等唔切。冲正落嚟先，咁如果沪港通一开咗，咪仲劲咁样吓，咁啊，所以即系好，我都话啦，即系佢即系之前沪港通一路咁炒，话沪港通真系实施之前仲有几阵搞噶，你啲人潮落嚟，话即系其实我谂系有一班人喺817去完。喺大陸落咗嚟香港遊行完之後，順便開 account 都唔定㗎、啊。因為你知道817嗰陣時有啲券商去參與咗㗎嘛。 啊、好似係好似 係啦，可以話你落嚟之後我來遊行收你幾嚿水冇乜意義喎、啊。咁落嚟幫你開埋個滬港通。 順便就返嚟。係 啦，提早滬港通。咁、有啲人話係咩，你間行可以提早滬港通咩？係啊，咁樣咪可能係咁樣又唔定。即係呢啲好多話題可以做咗出嚟，係谷到個港交所價嘅。咁仲有好多呢，仲可以隱藏嘅絕招。第一就係嗰、那個嗱，而家開始啲招出嚟㗎啦。有啲行就話呢，因為你有上限嘅，即係滬港通每日你有上限啦，同埋你總數都有個上限㗎嘛。咁而家有啲行計呢，喂廿零日就用咗個上限㗎喇喎，總數嘅上限，咁你成個滬港通就停咗喇喎，你應該上限應該是無限。即係每日就譬如120億嘅係一個限制，但係呢就冇上限嘅。 即係 total 計就冇上限。 total 計就冇上限。 每日就120嘅。 係啦，咁又話而家有啲人都放緊風話、喂你 total 個數有個上限嘅話，就好快到，咁你就冇意思㗎喇噃，咁樣。咁呢啲嘢你又可以炒得起啦。咁另外就係深港通啦，深圳香港通啦，又隨時 anytime 俾人撩起嚟炒。咁所以港交所呢一期直至到執滬港通出嚟之前呢，即係除非即係股災啦，如果唔係好強勢。 但係你睇返成個恆指咁計，即係頭先講咗啲斷咗㗎啦，第二樣嘢嘅係成個呢個內銀股唔係好喐啦，你見到。 就係出業績啦。 企返喺呢啲位啦，就嚟出業績啦。第二即係內險股就即係平保啊2628啊咁計，你真係 又系 各十条嘛， 又系顶住咗喺度。 上个礼拜节目我哋有冇讲各十条噶？保险各十条 冇 啊，系礼拜三出。 上个礼拜我哋讲嘅系讲阿陈德霖。 系啊系啊，因为礼拜三出，嗱你照样讲啊。嗱今日就出咗啲业绩嘅，今日个市升上嚟咧，就因为系银河出业绩。 嗯。 银河娱乐出业绩，咁、 嗯、 个业绩咧亦都系差嘅，即系个增长都系差嘅。咁但系咧佢就派特别息，佢、 嗯、 就派特别息，咁咪笼络翻啲股民嘅心啦。总之啊，嗱我业绩而家系倒退紧、嗯，因为之前太高啦。咁、嗯、但系你唔好估我啊、嗯，我派特别息俾你，所以企咗喺60蚊嗰个位嗰度、嗯。啊，咁啊跟住赌场又加人工啦， 嗯、 加20%。跟住如果你好似做满3年咧，送股啦。 哇！ 咁、啊、你冇辦法啦，嗰、那個成本好貴啊。 嗯。 同埋人，你澳門有幾多人做賭場啫？ 嗯。 澳門人係咁多得咁多，咁你洗牌都洗到手指都起疹啦，大佬啊。 嗯。 咁啊，所以要加人工，咁啊對佢嗰個孖展係會有影響嘅。咁但係個業績唔得咧，咁佢都知道咧，你加人工個業績唔得，一出嚟咪死個價。所以咪派特別息咯，即係一見到特別息，啲友哇發曬狂咁樣衝，突然之間一衝，即係衝起嗰個市成100几200点喎、啊，真係奇怪。咁啊，跟住中國銀行啊出業績，中國銀行出業績， 中銀香港， 中銀香港同中國銀行一齊出嘅、 嗯， 中國銀行出業績就11% 增長，咁、嗯、啊預期當中啦， 係 啊，因為即係之前嘅呢個嘅大家之前會驚啲就係松隆行出咗業績，3618出咗業績就係都係11%，大家覺得喂松隆行呢啲做得咁激嘅銀行都係得11%，啲國營銀行咪好少，咁而家中嘅國銀行出咗嚟都係11%，咁啊可接受啦。 嗯 咁啊，壞帳撥備嗰啲，佢就撥得好犀利嘅，啊，即係話好多唔係好壞帳嗰啲咧，佢都撥咗，佢增加咗成96%嘅，冇記錯嘅話，即係其實佢中期業績嗰條數咧，應該係 over 11% 嘅，因為佢撥多咗嚇，咁、啊、就如果你正常翻嚟講咧，就應該多11%，咁所以個內銀個業績應該有一絲期望嘅，咁所以你頭先話啲內銀都未升，可能下一彎就到佢啦，你攞兩張棋子就準備係祭旗啦， 準備， 仲有隻匯豐咧， 匯豐。 你諗下啦，隻你都識講啦，隻 AIA 係咁扯上去， 係啊， 咁匯豐都叫做類似有啲啲似 AIA 嘅嘢啊， 個業績差啊嘛， 個業績差啫，但係個業務上都有啲啲咁多啲重疊啊， 係， 咁所以AIA 會唔會帶匯豐咧？咁匯豐可能又係另一隻棋咧，係、嘛？咁所以你啱嘅，中移動佢呢啲位真係唔沽，即係睇100咩？係 啊。 你腾讯呢啲位120，你话120蚊啊？我谂未到120蚊，已经人人疯冚抢埋去啦。 系咪啊？ 一定啊！我谂佢125蚊已经有人抢埋去啦。 嗯， 因为腾讯你多股仔啊，多刀啊，即系而家唔系讲 fundamental 啊，即系今日讲股仔呢啲节目咧就好难能可贵啊，因为佢讲个股仔，你信唔信都好啊。 嗯， 你腾讯你多嘢 up 啊。 系， 因为阿里巴巴9月12号美国上， 美国上 系啦，咁我唔计阿里巴巴推嗰个估值上去啦，呢一扎嘢，阿里巴巴有好多鬼多镬要补噶嘛，而家 阿里 影业啊嘛， 又香 阿里影业就奶奶地嘢啦，但系佢个 gimmick 佢个 concept 系 work 噶嘛， 嗯， 因为阿里影业最激嘅就系、是。大家1000蚊咁样做制片啊嘛，吓、咁平安都平保都跟呢一招啊，平保个网咧就最近啊吹咗只新嘅 product， 我唔记得个名啦，个名好鬼撩楞，就系咧100蚊，即系大家筹期100蚊就买美国楼，吓、啊、爽唔爽啊？嗱，因为譬如一个国内普通嘅人，即系唔系话超级富豪，但系当然亦都唔系好穷嗰只啦，做普通嘅人喺美国买楼，基本上同你拍电影、或者做电影制作系基本上冇可能噶嘛。咁、你而家唔系1000蚊你就可以做制片，100蚊你又可以夹粉买美国楼、你咪好有你输极咪就嗰啲系咪？但系你个心啊过瘾好多噶，咁呢啲。國內越嚟越多，但所以呢招係喺國內係 work 嘅。 哦，不如我哋籌期咯， 籌期搞 webcam 咯， 係啦， 一人100蚊做 webcam 主持。咁所以即係騰訊可以喺呢啲咁嘅社會，對於投資嗰樣嘢已經係咁五花八門咧，其實佢可以玩嘅路範數咧好多。 嗯， 真係好多錢去大把。 嗯， 唔係佢最緊要係 draw attention 啫嘛，嚇咁啊，所以就如果你話阿里巴巴上之前話搞多幾招出嚟，諗多啲新嘢出嚟，跟住騰訊 copy 佢，咁騰訊係最直接可以受惠到。 唔係我睇，即係你問我長遠嚟講，我仍然都睇好騰訊嘅，但我覺得短期內嘅就話，第一佢拆咗出到嚟，上到130几蚊呢啲位，即係你計翻600、650、660，咁我覺得係應該要調翻調整，大約8% 嘅，即係8-10%，咁你落翻嚟120，我覺得好正常。 落咗5蚊㗎啦， 落咗5蚊，你但係喐得3%几囉，就係我覺得點 俾到3%你啦，125蚊囉， 點都要喐多少 少。我諗會有人， 但係騰訊嗰個優勢係在於係咩？我自己會咁樣睇法嘅，就係我身邊有啲朋友啦，同我咁嘅年齡啦，就係開始話喂120几蚊嘅騰訊不如買囉，因為佢110嘛。 是 就是因为这件事嘛，你不同中移动，不同其他嘛。 有的。 冇咁大笨 象。即除非成个指数是不需要腾讯啦，那么他可以 free fall 啦，有得他啦。那需不需要到就是啲內銀同埋即係匯豐上唔上到力嘅啫。 嗯，我覺得 你唔係隻隻可以中移動咁樣咁上到力。 哇，大佬！ 三日升10几%，大佬！佢過咗3年都冇升咗咁多。 哇，大佬！80蚊開始扮上嚟幾快啊？你諗下。 係啊，嗰陣時94蚊目標價，哇，到埋兼有突添。 係啊。 咁所以呢啲即係你。好易做嘅指數上去， 我都有， 即係你嗰兩張棋子準備嘅，準備俾人劏， 你俾我搏下啦，搏， 除非 A 股冧嘅，A 股唔冧你好難搏 啊，咪係， 嚇咁啊，所以其實喺個指數上面都仲有，嗱，仲有啲啱講澳門股咧， 嗯。 澳门股又夹得下 喎，這個、奇怪， 因为澳门股话晒第一喺图上面冇升过，兼且系跌嘅。OK， 第二样嘢，咁而家喺银娱出咗招特别息出嚟，咁大家个谂法就会唔同啦。啊，之前你个博彩收益跌，我沽走佢。OK， 正路啊，我个个都会咁做，我都会咁做啦，大师都系咁讲啦，系咪？咁、但系而家银娱话俾你听，我笼络住啲股东，我派个特别息。你同我守多唔知1个月、2个月或者3个月或者4个月唔知，总之佢嗰个博彩收益总会有 seasonal effect， 总会拉翻上去嘅。咁会有机会，譬如银娱咁样60蚊打咗个底，抽翻上66蚊啦，唔奇嘅。 嗯， 多几蚊俾你唔奇嘅，真系。咁好多人可能会博就系话，咦？而你班赌场，你班赌场知道嗰个股价危危乎，你都肯做嘢，你有钱多，你做得几多，你做好多嘢都得。你佢派完特別息之後再送紅股都仲得啊，咁所以可能諗就係話，你seasonal effect 翻嚟 favor 翻嗰個博彩收益嘅話，你個股價抽得上去，有人會有咁嘅 hope 嘅。絕嘅，呢招係絕嘅。 係啊，咁所以你其實你個期指指數上面咧，你有幾把刀，你仲可以用噶，仲、可以用噶。 咁我估嗰陣時冇諗過佢會咁噶嘛。 咁當然你又可以咁講，幾把刀都用唔到，或者懟唔到期指，搶唔到期指上嘅話。咪翻兜就騰訊咯，翻兜騰訊135蚊用乜嘢啫？ 係 咯，所以你嗰兩張你就瞓喺度俾人當。 同6年前嗰幅圖一樣，120蚊打我底，跟住扮上180蚊。 係啊，因為你騰訊你而家最緊要就係多股仔講出俾市場聽。銀行話俾你聽，我個股仔嗱，我賭場就係咁樣。嚟緊第二期喺路氹嗰邊，嗱大家知㗎啦，冇乜新嘢㗎啦嚇。國內嗰啲自由行嘅數，大家。有眼共見到㗎喇、我而家話俾你聽，我要穩住個股價，跟住個seasonal effect翻返嚟非凡我嗰個賭博收益嘅話呢，我股價就爆上去啦、你博唔博嘅啫、你唔博嘅個股價繼續諗嘅，我再出招、我再俾啲嘢你，咁所以個憧憬性係好大嘅，而家港股個憧憬性好大，因為源自於就好強嘅 A 股咋嘛，好多人都 Facebook 都問我同大師喂 A 股而家點，我都答佢一個字， A 股就真係強嘅，係一個強字。 點樣睇到強呢 A 股 感覺。你睇大陸人 ，A 股係一個好人治嘅社會，係好人為主嘅，即係人嘅 mass psychology 好 driven 到嘅一個市場，佢唔似香港咁樣。香港 mass psychology 咧最主要咧就係推波助瀾嘅啫，即係路邊即係街邊啲散户推波助瀾嘅啫。主要個牌嗰個牌咧都係啲大行打嘅，但係國內唔同嘅，主要嗰班咧就係散户打嘅。 佢 emotional 真係好 emotional 好。 好 emotional 好張感情嘅，咁所以嚟講咧就你見到 A 股越嚟越多錢到嘅，越嚟越多錢到就係話，喂，好似唔跌喎，保。即系 A 股有一样嘢咧，就系而家 A 股冇人讲井喷， 但多人讲一样嘢就叫保障。 咩叫井噴？ 井噴呢就係價量齊升就叫井噴，即係好似一口井咁樣呢，噴啲水出嚟呀，噴好 Q 高呀。即係但係噴到好 Q 高呢就係兩樣嘢啫，因為個力夠大，水夠多、,ok。咁而家叫保障，保障咩呢？唔係 protection 或者唔係 security 嗰啲保障，而係補充返之前冇障嗰啲。你諗下 A 股嘅保障嗰個嘅心理嘅嗰個威力係極大嘅，因為 A 股冇障過咁多年，你而家補返嘅話呢，嘩你真係唔知去咗邊啦。佢由6000點殺到嚟2000點，我補返一半到4000。好多人都會諗，喂係咪真係行上4000啦。如果行上4000，我就唔會拘泥於我喺2000點冇買㗎喇喎。我2200買上4000都1800點喎。 我冇諗到咁遠啊，即係老實講。 國內人就係咁諗。 你俾我諗遠啲嘅係先第一彎嘅過唔過到，即係個上證過唔過到2200先算啦。 我諗一定過到。 係。 我諗一定即係好大機會。 啊，呢一劑我成日都覺得係咩呢，就係話即係上個禮拜五 off mic 嘅時候同大師做節目都有講過，就係冇理由今個月就要扮上去25,000樓上，跟住結喺25,000樓上嘅，因為如果你咁樣講嘅話，就係咩咧？個九月行曬噶啦，跟住就即係佢應該正常地嘅話，殺翻你一陣落嚟。 嗱，殺唔殺到咧？期指下個禮拜結算，條件上佢有得殺嘅，因為啲淡友就死曬啦，即係阿迪你呢啲啦，即撳住嚟俾人放血㗎嘛。 唔係，已經老實講，我覺得嘅係今日已經死晒㗎啦。好多人你最後打釘位係一定係2500。 所以好簡單，基本上呢五窮六絕七翻身到八月呢一刻為止呢、都係嗰陣好友呢係贏盡嘅。係贏盡，贏足你3-4個月。好啦，咁好友假設呢班好友喺八月期指結算之前嗰個禮拜同你轉淡友，佢哋個力好大。佢哋個力好大，原本嗰班淡友轉緊去做好友，又俾佢殺到鑊，或者全部係歸曬邊㗎啦，即係停曬喺度，完全係趴咗喺度放曬血，乜都冇㗎啦，喐都喐唔到㗎啦。咁所以而家嗰批好友呢，其實我覺得佢有條件呢，喺八月底嘅時候呢玩個大龍鳳，佢唔係同你跌好多，唔係同你跌幾千點，同你跌1000點嚟都得。 係啊，我都係 好輕易， 我都係望1000啫嘛。 好輕易，你其實啱啱講嘅，譬如你話內銀啊、匯控啊嗰啲，唔喐都得㗎啦。 係啊， 即係嗰啲唔需要跌，你淨係將只中移動插4蚊落嚟。好啦，腾讯你插4蚊落嚟，你只长实插4蚊落嚟，全部高位嘢嚟㗎嘛。 係啦。 只港交所插4蚊落嚟。 搞掂。 搞掂㗎啦。 係啦。 嗰1000點就俾咗你㗎啦。 搞掂。 跟住去到九月嘅时候，嗰班淡友即係今次死咗嗰班淡友又会出返嚟，我继续淡落去。嗰班好友变淡友，殺到你1000點，跟住又做返好友，九月再同你升个都仲得。 係呀、啊。 因为而家嗰班人，你唔好 classify 嗰班人嘅好友淨係淡友先、因为佢今日好友听日可以转淡友㗎嘛。係咪总之嗰班係 smart money 啦，假设由五月炒到而家嗰班 smart money。包括我在内啦，我都係 smart money 嚟嘅。即係五月到而家我都 very ok 嘅。咁好多网友都呢几个月都应该赚到钱啦。咁好简单啦。如果你五月到八月呢个时候呢，你係冇赚过钱嘅话呢、我劝你唔好炒股票住啦。 係同意。 係啦，呢个时候呢期呢其实好易赚钱嘅、你会发觉好鬼顺风顺水嘅呢啲股票 ,ok。咁、所以嚟讲呢就係话八月之前期指结算之前个礼拜会唔会同你撩个大龙凤呢，我觉得有机会嘅。所以大师嗰个嘅提议呢我係 buy 嘅。下面買咗，你唔好去到咁盡啦，你有貨你要走出嚟啦。你八月搞個大龍鳳呢，一撒撒落嚟呢，你個人就亂㗎啦、你 take 咗 profit 先，就算你話喂唔係喎，而家可能殺多200-300點上去喎、你唔會爭好遠嘅啫。 同埋今日個戰格，所謂個戰格位在於係咩，就係話琴晚你見到美股升160幾點、170點，跟完之後今朝開返嚟冇升。 係啊， 喐返你30-40格落嚟個期指。好啦，你個心一定會諗嘅。我就做，即如果就算係我琴日沽咗啦，我唔會睇個美股啦。 你追多兩張 呢把啦。但你今日如果你係覺得嘩個美股唔升喎、即美股升咗個港股反應唔到喎，今朝早你落咗價先嘅，一定落咗搭嘅，落咗搭晏晝好啦殺埋你嗰陣。即我會咁樣諗嘅係 今日殺埋你嗰陣啦，要殺嘅老實講，除咗我啲傻仔之外，擺厭靈嘅啫，即真係望李星穿埋厭二嘅啫，否則嘅話。真係可能聽日回返厭靈幾先至再算。 係啊，淡有不死傳說啊嘛呢啲，即係死追死沽落去，死追啲淡倉。咁啊，所以嚟講呢，即係嗱，嚟緊二三百點可能會俾埋你㗎。上到去25,400或者25,500有機會嘅。咁但係你喺下面低位買貨上嚟嗰啲呢，其實你應該沽嘅。因為你上面你譬如你中移動咁樣，你俾多幾毫子你啦。假設你80幾蚊買上嚟嘅，已經執咗10蚊啦。 我走啦， 幾毫子你唔好佢，你唔好去到嗱某年某月某日喺今日講故仔裏面有一集啊，講嗰啲投資嘅心理咧，其實一個難關你要過，你唔好成日諗住摸頂沽、你摸唔到個頂咧，你就錯位曬啦。咁啊，依個時候就好適用嘅，你唔好摸頂，即係總之我中移動我睇多5毫子上去。你下面有10蚊賺嘅，你睇到5毫子其實唔划算嘅。 係、 啊、如果你話我上面中移動，我覺得係過破百㗎啦，有幾蚊睇咁啊？你諗啦，係啦，你幾毫子其實幾毫子已經去咗幾百點㗎啦，就中移動幾毫子，每隻幾毫子已經夠㗎啦。咁所以如果你上面你睇到二三百點恆指嘅話咧，其實你呢個位咧，你好似大師咁講、你起碼褪一半走。擔心嘅就係八月期指結算前咧，佢撩一撩你嘅倉，哇，搞個大龍鳳出嚟，殺翻你800點、1000點落去。咁嗰陣時先至再慢慢再佈局。 如果我 炒埋呢個今個禮拜， 如果我係喺下面揸嘅話咧，我係賺咗中移動嘅錢，我賺咗成10蚊樓上嘅話咧，我琴日走或者今日走，就算聽日開出嚟有翻呢啲價咧，我都走，唔走一半走三分一。 係啊， 轉落去嗱，我會咁樣嘅搏。如果真係要搏嘅話，調翻轉咁講，轉即係你因為下面賺咗錢啦，搏落去搏咩咧？搏落去只工行度。 系，我正想讲啦， 冇喐过嘅只工行系。 嗱，就基于呢个咁嘅思维同埋策略咧，第一啱啱讲过就系话嗰个嘅 A 股强啦、第二就系内银可能会系下一批接力啦，因为出就系出业绩啦、因为内银嘅业绩又好鬼死夹 band 嘅，好多都系去到月底出啦。即系嚟紧嗰一个礼拜出啦，咁啊好啱俾发个期指嘅内人业绩，咁啊所以咧我就揸住咗工行，同埋揸住咗只2822。即係南方 A50 okay, 嘅嚇，咁啊揸兩隻其實就係合乎翻兩個 point 嘅，第一就是 A 股強，第二就係、內人業績嘅啫嚇。咁啊至於你話中移動咁樣，其實你冇得回頭噶，即係我70幾蚊買中移動，我80幾蚊沽噶，咁而家90幾蚊，唔通我要跳樓咯？哇！我辛苦賺嗰10蚊翻嚟，輕易80幾蚊到90幾蚊嗰個好輕易嘅，我賺唔到嘅，咁咪好傷，我真係好，我覺得好戇居嘅。點解我唔揸耐啲咧？咁但係你望翻轉頭冇得望嘅，我80幾蚊走嘅時候，我梗有道理，我梗有我嘅心理上嘅原因噶嘛。咁啊，所以我咁即係我近排都開始即係諗，即係要調整下先。我好多嘢都沽咗噶啦，啲指數股啊，好多嘢都沽咗。咁我淨係揸翻住只工行同埋呢個嘅南方 A50 咯。我覺得 A 股應該仲有一口嘅，仲有一口嘅嚇，咁、就嗰一口有幾多咧？下次再講。 好、 哦。你而家聽緊嘅係 www.re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我係傑斯。